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即系咯，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被人投訴啊，真係冇錯話啫。 唔係啊，俾人 你俾人投訴咩而家？ 唔係， 認屎認屁。 我好嬲， 我知你嬲，冇人投訴你。 有一日咧，有一日咧，阿、梁台長啊，梁錦祥同台長就話：阿牛啊，你上去賣 video 嗰個 email 嗰度幫我 download 一篇投訴賣 video 潮吹2009集內容嗰集俾我睇。係啊，投訴咁啊，我話。嗱嗱臨就編佢出嚟啦，咁啊梁錦祥個編啊嘛，編啦，咁跟住，咦，投訴人哋喎、喂，大佬，咁我即刻就，你知道我個 IC， 我個 email 咧，我十年都唔睇噶嘛，我即係我喺戰南嗰個 email 十年都唔睇噶，我即刻上網睇啦，幾百封信，我就好細心去睇，有冇投訴過我咧？我哭你個街！我真系令我非常愤怒， 净系得赞冇弹啊！ 净系真系，一系牛哥，几时带我去长安咁嗰啲，佢真传嚟嚟去都讲都系嗰啲。 咁你使唔使叫阿 Long 总帮你写翻封投诉信？投诉 我投诉明光石唔投诉我咯，讲真真系 明光石唔投诉你咯。 咁咧可能我苦心自问咯，点解你唔投诉我咧？ 因为你唔够出位啊！ 唔系，我明啦，我冇讲人寿交， 咪就系咯。 好 ，OK， 所以你要今日讲人寿交， 唔好意思，我今日讲人寿交， 唔系嘛？ 即系我系针对呢一篇咧、投诉 myvideo.com.hk 潮追2009集内容啊，咁啊，可唔可以搵人读啊？我读嘢读到好差， 冇得读过啦，读过留长啦，个节目 OK 啦，咁你听翻 喺讨论区亦都有呢封信， 亦都系 好多人其实睇咗噶啦。 讲还讲，但我哋如果要俾人投诉嘅话咧，我哋一定要比较轻佻。 唔系，但系我 比较挑过 去嘅。我想先讲样嘢咯，佢个标题其实已经系咧，即系证明佢系慢光社咯。佢真系慢噶。喂，佢嗱，佢嘅标题系投诉 myradio.com.hk 潮吹009集内容。喂，大佬，潮吹009，潮吹001至9啊！都唔係買 radio 㗎嘛，屌你真係慢嘅，即係呢樣嘢等於你買馬，屌你大佬你都唔知咩買邊個馬房嘅，喂好大件事㗎嘛，大佬。 唔係啦，呢啲其實呢係包含一個政治嘅陰謀啊，我會覺得啦，你知我哋出嚟行嘅人啦。 我冇理 佢。佢又唔係想搞阿姆華嘅，淨係想搞賣 ray 嘅啫，我 覺得。咁如果你係想搞賣 ray， 唔該你搞清楚邊啲節目係賣 ray 先囉。 当然 呢个节目唔卖， 我话即系《战南手记》啦，《战南俱乐部》呢个节目都唔系卖 V 嘅，但系我哋好有关系啊，买啲投诉我， 唔系即系有台嘅啫， 有台嚟啊。佢话该节目第二部分咧内容，主持人以嬉笑态度谈论人寿交，好，我自己用嬉笑态度同你讲人寿交 啊， 即系话说咧，小弟咧。亲身经验嚟噶，真系 边度搞啊？ 我系未搞过只羊噶嘛，萧生讲噶嘛，系咪先 ？OK， 嗱， 唔该你再轻佻少少啊， 仲够轻佻啊！ 太认真啦，你都系。 话说我有一日咧，咁啊去我一个好朋友屋企啦，呢朋友我唔怕开名啊 ，B 文嚟啊，佢屋企养咗好多只狗公啊，我唔知系咪佢，系咪佢狗公啊？ 埋添你 啊，佢好多狗公啊，咁啊每次上到佢屋企咧。佢啲狗咧，都有一只咧就成日吠我啊，唔知点解啊，可能沟咗佢啲女啦，我唔知点解啦吓。咁佢狗公有几只狗仔咧，就喺我只脚度系咁摁嘅，系不停咁摁嘅，好开心啊！我见到佢即系成日咧，我 成日出现噶啦，你又有 系啊，好 字呢啲 啱噶。咁咧，我成日每次咧都只脚裤囊嗰度咧，裤管嗰度咧都有啲 比较黏性嘅 液体遗留喺度啊。咁就好明显呢一个系个人兽交啦。 算唔算啊？ 算，咁我只兽同交， 兽人交得唔得呢啲？ 都得，兽人交啦。 人兽交体外发射， 吓体外发射 系。 嗱，讲真嗱，呢一样嘢，如果咁，我觉得咁轻佻，你应该即系我，但系你谂下，我好乐意，好 enjoy 咁接受嗰只狗去交我噶，系咪先？咁你再谂下，因为佢有一段讲咧，佢话嗰个节目第二节咧。就话唔知咩嘢殺令到嗰隻動物好殘忍，咁我唔會嘅，咁我會令到嗰隻狗都好興奮嘅。嗰隻狗係明顯嗰隻狗公係好興奮。仲有一樣嘢喎，即係我覺得好輕佻啊。明光社除咗人獸交佢唔鍾意之外，佢唔鍾意同性戀㗎嘛。唔好意思啊，嗰隻狗公嚟。我犯曬你所有嘅嘢啦。 我喺我有人喺个朋友屋企，同只狗公受教。兽人交定人兽交，我唔好识讲。阿迪斯想讲咩咧？ 唔系我咗你嗰啲系狗仔啊！ 狗仔， 我以前读书十零岁时候，我有个经验咧，就系、是、我试过系有个朋友只大狼狗啊，系、真系大狼狗。我坐咗喺度咧，佢又系揽住我只脚，跟住然之后咧就 仔咁样摁， 就强啦，就摁啦， 摁你啦。 你知唔知嗰个情况仲惨啊？佢系望住你一路。喂，你喐唔到啊！你想踢开嗰度嗰只系好大狼噶，我真系试过。咁佢又系摁到出嘢为止噶。 啊，真系嗱， 我都试过俾狗强奸噶。 系咯， 系啊，但系冇得喐嘅，你知唔知？ 但我唔知道阿杰斯你诶俾、人强俾只狗强奸完之后咧、你嘅心路历程会系点样咯？ 好轻佻啊！好捻轻佻咁望住佢咯。 系咯， 系啊。 我嗰阵你叫强奸啊，我叫轮奸啊， 吓、 我飞俾只四只狗啊，系一只狗扶我噶咋，嗰三只都会喺我啲争重啊，争我左右脚啊咁样，系啦系咁啊，喺度帮我仔仔噶，咁啊喺度摁噶，咁佢哋好有性欢愉啊，咁我亦都当然啦，我冇性欢愉，但我都好乐意噶，唔知点解，我俾人轮奸得好开心噶，唔知点解，即系如果听我呢一集咁样啊，明光社要投诉嘅，欢迎。或者咧，欢迎阿凌小姐同我联络，你嘅电话号码我系唔会讲嘅，话声啫。但系好似有人贴咗出嚟，我唔知点解啊。咁阿凌小姐可以同我联络，咁叫你蔡志森啊负担雷啊负担梅啊，好有负担嗰啲咧过嚟同我讲讲， 更正下你先， 更正下我 有交叉零， 我有咩错咧？系咪啊？我有咩错咧？ 其实我仲有提议噶， 我仲有个提议，不如唔系等我讲埋先啦。我而家好轻佻，知唔知啊？嗱，其实呢即係明光社呢个要求唔好过分㗎，佢话呢要删除咗嗰一节。Mobile Video 删唔删除呢我就唔知嘅。但係呢如果你投诉到我呢我真係好难删除㗎。 咪呀我哋真係呼吁 Mobile Video 唔好删除呀。 咪你删唔删我都呼吁佢唔删除。但係如果你投诉到我可能删除呀。我唔正知删除嗰集。我以后买电缆手机全部删除，我跟住再烧只 CD 出嚟再买个。 唔系我 快啲投诉我啊！我反相机嚟啊！ 我反而就系、是、唔就唔删除不特止，其实应该邀请万光社。怀念你，怀念你个网站而家咁缺节目咧， 系啊， 你应该开一个固定嘅节目俾佢哋。睇下即系睇下叫佢哋叫佢 点样解释下， 多呢啲道理啊，不如叫佢哋嚟咯，叫佢哋用佢哋嗰个方法 去讲，唔好嬉笑，讲轻佻嘅， 系啦，即系好认真、好严肃咁样啊，试下讲下，即系讲下性嘅嘢。 即系如果明光社讲人兽交， 即系唔好成日你即系唔好成日话人哋点做，批评点做，你自己试下做下。俾人睇下点先啊！ 咪最简单咯，明光社要讲人兽交啊嘛！如果譬如俾个人兽交，佢唔会用轻佻态度讲啊，知唔知啊？佢好严肃啩。嗱，咁嗰只狗公咧就进入嗰个女性嗰、那个阴道里边啦，疯狂抽插、啊，大佬咁样我好严肃噶嘛。咁样跟住嗰只狗公 finish 嗰时候，嗰、那个女性咪嗌咯，可以得到性欢愉咯。明光社系咪咁讲先？喂，如果你真系咁讲嘅话，你咁严肃去讲一个， 知因为佢冇做过啊嘛，所以其实应该诚意写封信，又叫阿郎总写啊，咩都叫郎 总写，系啊，乜都郎总写啊， 叫阿郎总写封信邀请佢，喂，喺我哋嗰度开翻个节目啊， 唔系我 可能个节目二万人听 啊，打算俾个特备节目佢啊，讲真系唔用嬉笑态度论人受教， 吓， 你明唔明白？佢话。佢系好详细描述虐待动物嘅行为达到性兴奋啊嘛，咁你要佢哋讲系唔以虐待动物达到性兴奋，你明白吗？我希望即系明光社嘅朋友，佢可以听得到 呢、這个好似又唔系佢责任嚟 嘅，唔系 虐待动物有 可能唔应该以 吓 嬉笑态度啊嘛，咁你咪认真咯，喺态度去讲人兽交咯。如果你唔讲虐待动物。达到性兴奋啫，你咪讲唔虐待动物啦。嗱，我系先就讲咗我唔虐待动物，俾三只狗轮啦。 吓 ，OK， 阿杰斯俾大狼狗轮啦。 其实系我哋俾只狗虐待啊。 系啊， 系啊， 系啊。咁样我哋调得翻转嘅，明光社都可以调得翻转嘅。OK， 即系蔡志森咁叻嘅话，我真系当然啦，我真系拜读佢文章咧，已经非常多年嘅。 系， 佢又即系我最唔中意，我最唔开心系乜嘢咧？ 吓，佢唔投诉你。 我一路以来咧，我出嚟搞社会运动咧，我都系咧搞性运动咧，不嬲都俾佢哋跟紧。 我亦都好相信我呢个节目佢系听紧嘅，但系佢唔知道可能好想听啊，知唔知啊？你知啊？佢口系，哇！你极度依林啊，咁样唔得，但系想听咪唔敢投诉我咯。即系佢真系惊我，真系将节目接晒佢啊嘛，再烧只 CD 出去卖啊嘛，到时咁我如果而家如果我喺乜HK 嗰个啲节目，我咪199噶啦，我唔系 佢未必唔系唔敢投诉你，不过系你一路以嚟个态度唔够轻佻啫。 咪如果冇轻佻咯，吓嗱，如果你好，你咪想我一日好认真去讲人手交，我亦都得嘅。但当然啦，我要到时候我最多揾阿萧才子过嚟，我即系两句嘅啫。啊，因为佢都识嘢，有啲 point 讲得几好。啊，你哋有咩补充啊？ 唔系，我补充就系佢 send 翻封信去 Mobile Radio 啦，唔好搞错啊！屌，即系 咪嗱咁样讲啦？啊 Mobile Radio 台长知噶啦， 咪即系行错路啊！ 知还知咯， 知还知啊嘛，大佬。 蓝光社嗰个要做翻正先啦，拨乱反正啊，呢啲嘢要。 唔系啊，你话出边咧， 即系呢个等于一个道理。如果我睇完呢个香港电台睇电视，睇完《铿锵集》。跟住我就整封信咧，就走去投诉亚视。喂，唔啱数噶嘛，大佬，嗰个节目系香港电台噶嘛， 盲光 同一道理，系咯，即系盲光 嗰次佢都唔系噶，佢都系投诉香港电台噶。 系啊， 嗰剂同性恋 唔同，咩 唔同啫？佢咪啲事咪搞错咯，系佢错噶啲剂嘢。 系啊，唔系，即系其实咧，我都 做人唔可以咁盲噶， 即有盲 头先啊。虽然我写讲到明盲嘅。 即系话我话声俾你听，因为而家我有广告喺个 My Radio 嗰度噶嘛，系咪先？我哋嘅电行港嘅节目呢一集咧，佢都系去投诉 My Radio 嘅，投诉我冇用噶嘛，我真系坐你戆鸠啦！ 佢一黐线， 唔系即系你 可以直接 对麦啊 ，Happy 兄， 喂，唔好意思啊， 我哋嘅车版版主 系， 喂，大家好啊，大家 亨利啊， 亨利， 哇，又犀利，亨利有杰斯咧， 好犀利！ 我想问，而家你嗰个节目喺 My Radio 直接可以 keep 去 download 冇噶？ 咁係咯，咁即係一個廣告啦，話應該 係嘛？係啊，但 Mobile Radio 差唔多啫嘛。而家其實用個 server 又唔係 My Radio 嘅， 係 甚至佢 download 嗰個網頁都唔係 My Radio 嘅。Sorry 啊，你哋係全部都係 Mobile Radio 嘅。 唔係一句講曬，佢根本就係好撚少聽網台，跟住佢都唔撚知邊個節目打邊個節目， 求其揾個位擊到就當係嗰個。 係咯， 即係你 Google 揾到啲嘢就當係 Google 咁樣啲嘢。 你要明白啦，你明白啦，我有廣告位。 其實唔好話聽網台，上網都好少啊。 真係點啊？佢寫文還寫文啦，接觸下啲網上啲嘢先啦。 一剔到， 唔係與時並進。 一上到買 video， 剔到個廣告 @HK 嘅，哇！冚家產教人叫雞喎，你老味黐線，仲話呢集仲離譜，講人獸交添。 係 喂。到时投诉 My Radio X.com.HK 呢个2008年呢个4月28日战男手记唔知 N 咁多集呢，咁又系咩嘢，又系主持人嬉笑态度论人兽交。但系呢，佢甚至详细形容虐待动物，甚至详细形容令动物欢愉嘅行为达到性兴奋。佢改返字，咁就呢篇又可以完全可以再用㗎。到时系请接触林小姐啦， 林小姐， 林小姐啦， 乜林嘅？ 但今次会唔会 send 咗 Mobile Radio？ 唔会 send 咗 My Radio？ 唔会咁慢啊嘛，光社喂唔好啊，大佬。 好难讲啊，大佬，因为佢投诉 My Radio， 佢真系 send 去香港电台。唔知点知佢啊，大佬。 O K， 得 佢慢噶嘛吓？ 明光社咧系一个宗教组织， 神圣团体， 神圣团体 系。 我而家我用一个圣经嘅古仔。嚟哇！洪明光成日讲，我喺节目以前我做听 live 已经用呢个方法讲。 边个姓啊？你讲嗰啲圣经啊？ 真系神圣经啊！ 圣经，主耶稣基督。 哦 ，Bible 嗰啲。 我都唔系我读，系 Bible。你讲 Bible 好 啊， 有啲文化。 咁呢个 圣经你都识啊 ？Magdalene 系 啊，咁咧行淫啊 ，Magdalene 系行淫啊，即系耶稣条女。 咁讲啦，正史冇咁讲嘅，即 系有讲系轻佻啦， 轻佻轻佻，佢第13门徒啊，你冇得制住，我唔识啊，大佬， 你唔好睇咁多，冇敏感啊嗱吓。假先知讲嘅嘢，而家认为系假先知 ，OK？ 佢13门徒啊嘛， 嗱 ，Magdalene 行淫。咁个人呢都有咩想返石头掟死佢。 嗯。 耶稣基督呢行出嚟同佢讲，如果你冇犯过法，冇犯过罪，你就拿石头掟佢啦。 咁冚家產就成班仆街都冇定過，因為冚家產我都犯罪㗎嘛， 係， 因為我都為徵在地㗎嘛，係咪先？咁樣我都犯罪啦，係咪先 ？OK 得，好啦，但係咧，呢、這個故事咧就係耶穌叫勸你哋，我哋要原諒別人，就算佢犯罪都原諒別人啊。OK， 但係明光社捉住聖經呢一個故仔嘅最後一句去講。啊，麦吉莲就同阿主耶稣基督讲，话咁你判我罪啦，耶稣就话我唔判你嘅罪啦，但系你以后都唔好犯罪。嗱，明光社咧就铺咗最后呢一句啊，你唔好再犯罪啦。佢啲犯罪佢系打压，咁我调翻转嚟讲啦吓，假设阿麦吉莲冚家产又犯罪又恨淫啊！咁耶稣基督会点咧？ 又再历史重演？ 唔系，耶稣基督呢次会点咯？攞个石头掟柒佢啦！啲仆扑你个街，我叫你做，你又唔实做。而家你恨有我掟柒你咯。嗱，明光社就系耶稣基督掟柒佢咁噶啦。但我哋相信个耶稣基督系点样咧？麦基连，你继续恨淫，我都继续宽恕你，我甚至用我嘅血嚟宽恕你。 喂，讲耶稣留翻。约阿蔡志森去教堂 哦，喂，我真系我抛少少料出嚟，我嬲阿蔡志森睇够唔够我讲啊，大佬。 喂，你知唔知我话俾你听？讲开我话俾你听啊，考证过咧，其实 Madeline 唔系嗰个妓女嚟噶，所以其实 嗰个唔系妓女， 系另外两 喺圣经嚟讲呢个女呢个女一行淫，行淫咧可能系背夫偷看，你唔好话佢系妓女， 吓 佢唔系妓女。 唔係啊，佢只行淫，唔係掟避人掟石頭嗰、那個嗰、那個 嚟噶， 係分開兩個人嚟噶。呢、okay, 個係後屘考證咗。 我講耶穌留翻， 講佢留翻呢個。呢個開個第二個。 即係我話咧，我真係學耶穌基督啦，走入個聖殿裏邊搗亂㗎，正正。 我你個知道 你個聖殿叫明光社，我真係有機會啊！我好公義，我行公義好憐憫，所以我行主耶穌基督嘅路。 嗯、 就上你明光社捣乱 ，OK？ 阿Henry想讲咩？ 耶稣系咁做过嘛？ 我想问两样嘢啫。第一就系、 是，头先 你头先你讲到明光社，我以为系司法机构嚟嘅啫。 差唔多噶啦，差唔多噶啦。 哇！明光社 任蔡志森系任审处噶， 系啊，任审处噶，都处噶， 有好多嘢。淫事嘅 我哋香港今時今日咧，嗰啲即係香港咁開放咧，都係拜啊蔡志森所賜啊、 你知唔知啊？我同班網友北上去長安嗰陣時候掟柒我嘅嘢，話即係咧， 去長安先掟柒到你啊！ 佢有話掟柒， 去長安就啱嘅。 佢玩完先嘅，都 玩完先嘅， 即係後你腳軟軟嗰 時。啊，因為我成日都咁講咯。阿蔡志森未跟過我去過啫，如果跟過去，我一致未力，你唔使講嘅 啦。嗱呢啲佢足以令佢自己寫封信嚟投訴 嘅。好啊，好啊， 第一單可能 唔係啊，我都咁講，我一路都咁樣講啊。 但蔡志森系唔去长安噶，去常平噶。 常平唔单纯 啦， 系 啦， 常平常平正气建立到扑街噶嘛。我哋要一定要拣长安， 系 即系好老实。只要阿蔡志森肯跟我去一次长安，我保证你以后唔系咁样，我亦都可以保证。只要萧若元先生跟我去一次长安，我即刻加人工。 有啲乜事？ 冇 加100%， 100%。 喂，你一揸你阿谋财害命啦， 你可能冇良心啊， 都贵啦，好娇大镬啊！我真系好希望啊，或者 贱格啦，你 即系咧，你投诉嘅人咧，你投诉错，而且你谂下啦，潮州呢个节目已经接咗啦。 你 脆 弱 啦！ 嗱，你脆政治 开翻啊，人哋就嚟 开翻啦咩？ 暂停 系啊， 即系充实翻自己， 冇错啦， 去做翻一个好嘅节目。 O K， 你真系唔掂， 即系 你都错，系做一个更好的， 更好， 系啊，真系好好啊，知唔知 ？O K， 我哋应该 全部人都等紧佢开，大佬 系啊， 佢唔开我真系晚， 系啊， 礼拜四 打唔出飞机， 我都系等紧佢人寿交第二集， 瞓都瞓唔到啊，而家冇啊，系啊， 唔系嗱呢次咧 潮吹第十集， 呢次咧我嗱其实呢次又唔啱噶啦，但系我喺康悦权咧。我叫咧潮州尽快开翻咧，希望咧讨论翻呢个阿明光社呢一封信咧，人兽交系咪应该用唔应该以嬉笑态度，同埋唔应该虐待动物？ 但系点样为之嬉笑咧？其实我真系又系呢样嘢有拗头嘅。 我唔知道啊，嗱，sorry， 即系叫头条新闻唔好做啦，系嘛？头条新闻咁样嬉笑嘅就唔系新闻嚟嗰啲 啦。头条新闻唔会讲人兽交啊嘛，我哋夸好多啊，我哋讲人兽人交，仲要俾狗公搞，我哋系人兽交啲同性恋啊，你明唔明白啦？ 可能见到你似同类啊嘛，因为 啊，所以呢集标题咧，我会括而家我战男咧， 嗯， 每一次嘅节目都有括弧噶嘛， 嗯， 啊，嗰、那个系最精彩噶嘛，即系长安团咁，长安团三个字，以前呢次系冇人听噶啦，一见到。冚家產人受教我唔知啲網友啦，我唔知啲網友聽唔聽啊？ 你户投訴可能會多人聽。 唔制，唔制 呢期 hit 啊！ 即係我就非常不滿嘅，話聲你聽。明光社人哋咧，其實咧喺節目裏邊講咧，我雖然我冇聽啊，我咧聽翻啊 ，Mova Radio 台長同我講。 冇聽過零零九集 咗。我話聲俾你聽，我係頭先零零七嗰集咧，我都聽咗頭二十分鐘嘅啫。OK， 咁咧阿 Mova Radio 台長咧同我講咧就話咧。佢喺度讲咧，系叫人唔好人受教嘅，吓佢唔，亦都唔赞成人受教嘅。佢唔赞成，你又闹；佢欺视态度，佢唔赞成，你又闹。咁你系咪话系唔应该用欺视态度唔赞成？应该好易，其实好简单啫。你用好严肃嘅态度，佢唔赞成人受教，明光社会俾个奖你。啊！佢会喺咩 Mova Radio 开个节目，即系佢所有 会唔会啊？ 神奉献嘅资金俾晒你。 是不是 啊 跟住真係大嚿买 video， OK， 咁我哋试先啊， 係啊，咁而家我哋我 有钱收喎、啊、 咁我唔会为嗰五斗米折腰、 啊、 如果我为嗰钱收呢，我就肯定已经晨早已经埋咗明光社堆啦、 啊、 我由御林书店啊，搞到红字运动啊，一路以来呢， 咁唔係好难折腰啫，嚴肃少少我试下嚴肃少少讲人受教囉， 我都得嘅， 係囉、 啊、都得嘅。咁仲有呢，即係呢，其實呢呢個盲光社呢，啱啱嘅盲光社呢，同我不嬲都有牙齒痕嘅，我話身邊都話唔係 同你呀、啊、 同我啦、 啊、 即係個牙齒痕係乜嘢呢，佢將佢有份唔知咩報紙定係唔知乜嘢廣告冚家產醜化我，佢將我個樣話卡通化，就人人戰戰話我係基佬， 嗯， 冚家產不盡不實，我係同隻狗搞㗎嘛，好幾次同男人搞過啫，係咪先？係咪先？嗱， 疑似基佬咁樣啫， 我疑似基佬，即係將我個樣，即係日戴條頭巾啊， 幾時啊？好耐啊！ 我有幅相啊，遲啲下冇咩擺上網 ，post 出嚟啊！ 一見到嗰幅相，屌，屌埋牛嚟啊！我識嗰班女同志咧，個個都係咁講，阿牛你上你幅漫畫啊，大佬咁樣啊、嗯，一路搞緊我做我去邊度搞我邊度。OK， 呢铺嘢我搞硬你啦，我喐敏嗰招，明光社，我同你到死齐相随。 佢冇，我哋冇搞你屋企啊， 咪咯，咁你搞你屋企人， 系咯， 唔好去到咁尽， 系咩？冇搞屋企人咩？ 买益你多饭啫，咪即系等你租只白花油王子咁咯，咪两边都啱啊嘛。 OK， 即系明光社，你系咪要逼到我同性恋咧？你搞我，你系咪逼到我搞同性恋，你先肯过嚟搞我咧？但我都唔会搞，我都唔会搞嘅。 明光社支唔支持同性恋噶？ 明光社系支持冇光交嘅同性恋。 咁即系唔系同性恋啦、 啊？话声俾你听，即系佢支持我哋唔阴道交嘅嫖妓，佢冇黐线， 即系支持你去飞机场。 唔得，圣经里边讲咧系不能为精在地。你明唔明啊？冇睇圣经啊？ 有纸巾载住噶嘛？ 要饮咗佢， 跌落地啊！ 唔好递咪啊！ 遗精在手啫， 可以遗精在地， 好少跌落地嘅。 但系唔好意思， 抹噶佢。 系啊， 我每日都遗精在地。 系， 你知我性能力几强啊？即系我唔去长安，我就遗精在地。即系佢唔可以有即系佢系好说教式去形容你哋咧，就叫你哋咧做下咩？你想手淫啊？想one night stand 啊？唔好 ，sorry， 唔好， 即系咪 做多啲运动就得噶啦？ 简单嚟讲就系结咗婚唔好去滚啦，系咪 啊？系啊， 仲有问题就系佢有冇限制你啲招式嘅咧？盲光者 都我因为知我估计咧，我估计一估计咋 狗仔式一定唔得啦， 唔得啦， 人兽交嚟噶嘛，真系啊， 系咯， 咪梗系啦。 如果比较激烈少少，老汉惊唔惊心脏病？ 老汉推车得，因为佢系车嚟啫。 系啦，烧鹅髀唔得啊！ 烧鹅髀唔得， 烧鹅髀人手交， 系 煲饭又唔得，我仆街住先。 观音坐莲一定唔得，观音我嚟， 系啊， 乜鬼啲坐莲有得嘅可能？ 呢个系 呢个宗教问题， 系啦系啦系啦。 一神一神论 嘅，一神论啫嘛，乜鬼啲坐莲得，圣母我唔会咁讲嘅，因为我费事接做。乜鬼啲你哋不嬲都当佢流噶啦，系咪先？ 观音坐莲佢可能得，唔系圣经噶嘛。 唔得噶，一神啊，佢唔可以观音 咁观音咪即系神噶嘛，佢可以。 唔系圣经入边嘅人嚟噶嘛。 观音咪一个人咁咪可以做啊。 喂，嗱，唔好再讲呢个。 唔好再讲啦， 即系我哋宗教邪啊，大佬。 OK， 去 搵阿潘生咁嘅， 要搵翻唔到企。 要搵阿潘生搞搞佢。 唔好再讲啊，呢个好邪啊。 好啦，即系如果明光社真系投诉我呢集咧， 我係盡量我會好用心考慮將我所有嘅節目呢 delete 曬佢，跟住先入 CD 出嚟賣嘅。我希望你快啲過嚟投訴我，因為呢排好鬼窮。好，節目差唔多，轉頭翻嚟講其他係咁。 Okay.